虚无诈伪，公结宗亲。 是说用虚假、诬陷、诈骗、欺伪的手段 来攻击揭发亲族的隐私， 一点根据都没有，叫做虚； 不合乎事实而毁损他人，叫做诬； 用欺诈计谋蒙骗他人，叫做诈； 用违反常理的方法欺骗世人，叫做伪。 分开来说是四种情况，合起来说 就是不诚实啊。 真诚是上天的真理， 想以真诚存心是为人之道， 现在却舍弃了真诚而做出虚诬诈伪的事情，这不是违逆天道而又失去人道吗？这种心态实在太辛苦， 这种行为也真是太危险了。 这是天下第一等薄福之相啊！ 这种人将来不堕入畜生、恶鬼、地狱三恶道中，又会到哪里去呢？ 清朝义都的孙庭权，为人朴实、诚恳而不浮华，所以清世祖曾经称呼他 孙老师。 每当遇到了各部唐元出缺时，总是说 还是用孙老师吧。 如此连叫了三次，孙老师就当上了宰相。由此可见， 为人老实厚道，怎么会误人呢？ 故事： 从前有位薛夫，专门替人虚构状词打官司，能够把无理说成有理，以此来赚钱致富。 后来自己知道罪恶深重，于是就设教计认罪，祈求上天的原谅。 做法的道士跪伏后又起来向他说， 上帝在尚书表文后批示，你要受到家被火烧毁、人被水淹死的命运。 后来果然他家被火烧成了灰烬， 薛夫则堕水淹死了。 五代时候，闽国的薛文杰， 他天性巧佞，善于应对，以聚敛来求媚主上， 和当时担任内书密使的吴英之间有仇恨。有一天，闽王王陵派巫师到宫中查看闹鬼的事，薛文杰先跟吴英说， 主上怀疑你位高权重，你要称病回家休养。假如主上派人来问病因，你应该以头痛来回答，我会替你美言几句。 吴英答应了，薛文杰就暗中嘱咐巫师， 吴英想要判断，所以上天用铜钉钉他的脑袋，使他头痛。 闽王派人查验这事，果然吴英达说头疼，于是就把他杀了。 吴英被诬陷而死，百姓都很痛恨，刚好闽王要出兵抵抗吴国的入侵， 然而军队不肯前进，声称 要将薛文杰抓来，我们才肯进军。 闽王不得已，就将薛文杰绑送军中， 不久就将他的肉割得精光了。 宋朝的臣子赵廷臣以诈骗的手法约定侗戎族向朝廷投降。 侗戎族是古代西方的少数民族， 他将侗戎族的代表灌醉之后杀害，对外则扬言说 是他要叛乱呢， 并且以此向上级邀功。 于是赵廷臣升官又攻击险要， 后来梦到被他杀害的人说 我是来报复你诈骗我， 于是生下了一个儿子，年纪很轻就考上了科第当官， 但是不知道为何突然发狂叛逆而违反国法，赵廷臣和他妻子都被连累流放到岭外，后来被侗戎人杀害。 宋朝的丁谓和人都不讲真话，曾经说 人若是心存诚实， 那么有很多事情就做不出来，白白受人欺侮而已。 并未如此的巧设心机骗人，迎合人的心意，难怪别人无法识破他的心意，所以世人都把他看作五鬼之一。 宋朝的王钦若、丁谓、林特、陈鹏年、刘成圭奸邪阴险虚伪，当时称为五鬼。 他虚伪的心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 后果当然是不堪设想。 分析， 同姓称为宗， 异姓叫做亲。 虽然有远近亲疏的不同，其实都和我有切身的关系，应该以亲爱忠诚来对待。遇到患难的时候，应该共同的承担； 遇到贫困的时候，要互相的接济； 有家丑，要互相的保密； 遇到外侮，要共同的抵御。 怎么可以互相的争夺，丝毫都要计较，心怀愤恨，互相禁逐，等待机会就攻讦对方呢？ 而折断树枝就伤了树的心，砍伐树根就斩断树的命脉，实在是值得警惕呀。 故事， 春秋时齐景公的宰相晏平仲经常乘坐破旧的车子以及瘦弱的马。桓子认为 晏平仲有隐瞒君王赏赐的嫌疑。 晏子回答说， 自臣下受到君王的提拔显贵之后，我父亲家族人人都有马车乘坐，母亲家族呢，每人呢衣食都很富足，妻子家族没有挨饿受冻的人，齐国读书人依靠我吃饭的有300多人，如此到底是隐瞒君王的赏赐，还是彰显君王的赏赐呢？ 晏子对宗亲的照顾顺序是先父族，再母族，再妻族， 最后再照顾较疏远的亲戚。 这叫做 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 晏子这样可说是善于敦睦宗亲了。 人人如果能够有此的存心，还会发生公及皆私的弊病吗？ 所以列在此处，用来归戒喜欢攻讦别人的人， 而攻讦人之恶报就不再在此一一的详列了。 说明， 齐景公 为春秋时齐庄王的弟弟，名楚旧，喜好治公事， 惧狗马， 后税赋， 用重刑， 在位58年， 卒谥景。 晏平仲 即晏婴， 又称晏子， 历仕灵公、庄公，景公时为相，擅长辞令， 关心民事， 简朴厉行， 尽忠直谏， 为当时的名臣，卒谥平，史称 晏平仲。 后人采其行事及建议之言，即为 晏子春秋。